第174集，来电，宫飞兰。各个战斗班都迅速行动了起来。由于这里是消防重点单位，又是新建厂区，各种措施先进而齐全。仅是厂区内就有12个地面消防栓，各个建筑还有室内消防栓，全部做了防冻处理和定期维护，所以每一个消防栓都能用。在自来水公司加压之后，供水充沛，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。由严爵带队，他们四人一组，拴上反光导向绳，每个人都多携带了一个防毒面具，进入了冷库。入口处与起火点有一定距离，此时冷库的整体温度还没有升起来，他们刚进去的时候竟然还觉得有一丝冷，但尽管温度不高，烟气却已经弥漫了整个空间。而且冷库起火与其他地方十分不同的一点是，正常情况下烟气都是往上走，人的身体压得越低越有可能呼吸到新鲜空气，而冷库正好相反，由于比重问题，烟气反而都淤积在下层，使得烟气毒气含量高，能见度低，因此极易迷路。他们一边走一边喊，一边在路上留下发光灯带做撤退时的路标。 有人吗？消防员，有人吗？ 一班二班往离起火点最远的地方走，那边烟少，人肯定会往烟少的地方跑，这里面钢架太多，信号不行。分开之后你们要随机应变，布好路标，一定要给自己留足够的空隙，拿准时间撤退。 是，严队。 两个班往反方向出发，其余人继续深入。他们用水枪开路，挺进起火点。氨是溶于水的，要降低液氨或氨气的危害性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大量的水去稀释。 这里有人！ 一个战士喊道，他将地上穿校服的女孩抱了起来，并给她罩上防毒面具。人一见她是短发，便知道这不是宫飞兰。他帮着那战士解开导向绳， 顺着路标走，千万别迷路。 严爵派了一个战士护送他们一起出去，继续前行。他们在路上又发现两个中毒昏迷的孩子，看着他们奄奄一息的模样，战士们难受极了。仁义几次想用对讲联系另外两个班或在冷库外的人，想问问他们有没有找到一个长发的高挑的女孩，但对讲里全是杂音，根本无法联络。 消防员，听到请呼救！消防员，听到请呼救！ 越往里走，烟气越大，路途越复杂。他们回头望去，身后的光标最多只能看到两三个，其他的全都消失在了浓烟中，而那些只能窥见他们庞大的黑影的货架设备，一个一个的耸立在四周，仿佛藏身于浓烟中的怪物，随时可能活过来吃人。头顶和远处都传来钻头的声音，一定是梁威已经确定好破拆点，开始破拆了。打通排烟口后，毒烟就能散去不少，可他们等不到那时候，他们在跟死神争分夺秒。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 好多奇怪的声音。 不是，你听，像是气体泄漏的声音，就在前面。 多半是液氮管道泄漏气化了。 阀门已经关了吧？ 肯定关了，但是管道里还有残留的， 我们绕开那里。 正当他们打算绕行时，前方咣当作响，传来几声有规律的敲击。 有人，快过去。 众人循声跑去，通过红外线夜视仪勉强在浓烟里发现了几个人影，全都倒在地上。越靠近他们，战士们明显地感到温度急剧下降，那是氨在发挥作用。氨是制冷的常用材料，同时也是剧毒化学物，能同时通过呼吸道和皮肤接触损害人体，且液氨管道泄漏后会迅速气化，吸收热量，温度骤降。氨兼具着毒性、腐蚀性、易燃易爆性，还能冻伤、灼伤，引起细胞组织溶解等多重危险，可谓五毒俱全。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，人只要暴露在超过安全浓度的氨环境里，立刻就会中毒，浓度高的几分钟内就可能致死。都不需要思考，他们也知道向他们求救的人之所以不说话，多半是喉头水肿或黏膜脱落了。当他们跑过去时，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危急。有一名老师和三名学生倒在液氨泄漏区，学生均已昏迷，手脚和脸上都有明显的冻伤痕迹，只有那个男老师拼着最后的意识在敲击铁桶。 他两只眼睛正在往外流血，头发上、脸上、身上满是白霜，形容可怖。而不远处，交错的液氨管道还在往外泄气，地面上漂浮着一层膝盖高的白雾。两名战士急忙用水枪冲击液氨管道，试图溶解氨气。严爵指挥自己的两个排长：“ 谢忠，救人！” 仁义二话不说，也开始脱装备。 仁义，你今天没有受命，这活轮不到你。 我是消防员，我受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无论哪一天， 你…… 严爵知道自己劝不动仁义，越是危险的时候，干部越要上，这是他们的原则。他咬牙道：“ 你要是速度比我慢，我嘲笑你一辈子。” 放心吧，你不会有那个机会。 几人卸掉了身上所有能卸的负重，因为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人抢出来，只要慢上几秒钟，低温就会侵蚀他们全身，延缓他们的行动。而且他们穿的是救援服，不是密封的防护服，氨气却是无孔不入的，如果撑不过去，很可能人没救出来，自己也会搭进去。前方弥漫着氨气的地带就像是一个沼泽地，他妄图用诱饵将他们拉入其中，然后永远留在那里。严爵深吸一口气，大吼一声：“ 冲！” 几人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。仁义刚刚进入那片弥漫的白烟，就感觉自己像是光着身体扎进了冰天雪地。不，比那还要冷，冷到全身都跟针刺一样，尤其是小腿，因为氨气大都弥漫在膝盖以下，导致下沉区域的温度还要再低上许多。还有少量氨气通过手套和衣领的缝隙钻了进去，接触的皮肤均感觉到灼痛，眼睛也十分不适，这还是在佩戴了防毒面罩的情况之下。他们跑到学生和老师面前，一人一个地将他们背了起来，只是这一蹲一起的动作，低温加上突如其来的负重，就让人险些站不起来。他们咬紧牙关，撑起了身体，扛着人就火速往回跑，那吊着的一口气直到跑到安全地带才敢松懈。他们把人放在地上，附上氧气面罩，但见几人情况都很危急，严爵看了看人手，当机立断：“ 先全体退出，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出去。” 仁义看了一眼远处，其实除了浓烟和白雾什么也看不见，他在心中默默祈祷着龚飞兰已经得救了。如果此时躺在地上命悬一线的人是龚飞兰，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他们两两一组地抬起伤者，其他人用水枪开路以及辨别沿路的标识，协同合作之下，终于顺利地把四名伤者送出了冷库。等待在外的急救人员连忙迎了上来，仁义脱下面罩想要找人问问有没有看到龚飞兰，可是环视四周，所有人都忙得焦头烂额，穿着同样校服的伤者到处都是，喊声、哭声、燃烧声像洪水一样涌入仁义的耳朵，如此多的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他大脑的运算能力，他几乎什么都听不清了。 仁义，仁义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吸入毒气了吗？ 没有，我没事。你别跟我们进去了，你这样心神不宁的不行。你放心，火势已经控制住了，不会蔓延了。刚刚陆续救出来很多学生，你去找找龚一贤的妹妹，我记住她的长相了，我在里面也会留意的。 好。 仁义扭头跑向救护车，现场停了十几辆救护车，有的正开往医院，有的还在做现场急救。仁义一个一个的看，拿着龚飞兰的照片一个一个的问，均无结果。仁义抱住了脑袋，那一刻的无助和恐惧难以用言语形容。 仁义， 听到龚应贤的声音，仁义的心脏狠狠一颤，他转过身去，期望能从龚应贤的脸上看到希望，只是两人四目相交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恐和焦急。龚应贤低下了头，身体不住地颤抖着。如果现在还没有获救，那就意味着至少已经受了伤了。仁义走到龚应贤面前，艰涩地说：“ 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，所有人都会得救的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” 龚应贤刚要开口，他攥在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摊开手一看， 来电显示的名字竟是龚飞兰。